第97章赌场。 说随机，随的也不是两位大佬的机。同场考生会被分在同一个休息处，其他人早去了，他们不过是跟上而已。游惑从未如愿过，这次也是。休息处不是楚月那个老破小，与之相反，这里繁华的像一个销金窟。 嚯，恭喜你们了，抽到了最好的休息处之一。 078一进来就搓了搓手，游惑一点都不高兴，总共就五个休息处，还最好的休息处之一。 倒是秦鸠心情还不错，他拍了拍游惑的肩，指着车水马龙的远处说， 看那座塔，你猜是干什么的？ 赌场。 秦鸠半真不假地说，我们大考官真的很聪明。 游惑无语，你认真的？那座塔的塔顶是一个四棱锥，锥尖一根避雷针直指天际，上面串着一串头子，底下四个针脚，每个脚支着一个人民币符号。智障才看不出来是赌场了。不过说到赌场，游惑想到了吉普赛那场考试司机说过的话。他问秦鸠， 赌场可以抽牌吗？保送之类的都有。 秦鸠点了点头，正要开口，078说话了， 这谁告诉你的？这么说的人一定没有在赌场混过。 游惑转头看他， 你混过？ 078抵着嘴唇咳了一声说， 这是我最喜欢的休息处。看不出来你还是个喜欢刺激的。 秦鸠说，078不知道秦鸠是认真的还是挤兑。 反正吧，赌场确实有好牌，什么延期啊、免考啊、加分啊，这种牌运气好的话可以攒上一两张，至于保送这种牌你就别指望了。 078没有跟其他三位监考官碰面，不知道游惑和秦鸠的抽卡情况，只知道这两位手气向来极差。 你想啊，真有保送牌还不赶紧用掉，这已经是顶级王牌了，拿到赌场来以好换次吗？这得多傻逼的人才能干得出来啊。除非有人一场考试拿到两次抽签权，同时抽到两张保送，但那就更不可能了，一副牌就一张。 078说的摇头晃脑。078没有注意到游惑的表情，语重心长地说， 作为过来人我提醒一下，千万不要沉迷赌场，差不多就可以收了，尤其是别想着收保送。 游惑面无表情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牌， 我没有打算收保送，我们去出保送，当我们傻缺吗？ 078给了自己一巴掌，扭头就跑。 秦鸠看着游惑冷峻的侧脸，倚着路灯杆笑了半天。 我好笑吗？ 游惑语气冰冷。秦鸠很不着调地说， 没有，我们的考官 A 先生偶尔说脏话的样子非常…… 秦鸠顿了一下， 游惑等着他的下文。 秦鸠眯起眼，非常性感。 游惑被堵了个正着，他将秦鸠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突然回道， 没你性感。 秦鸠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对方会这样堵回来，愣了好一会儿，回神时游惑已经擦过他的肩膀，顺着人行横道往街对面走了。这个休息处真的很繁华，这次不是反讽，居然能用得上车水马龙这个词儿。游惑指着来往车辆和行人问秦鸠， 这些是真人还是 NPC 啊？ 一半一半吧。 一半？哪来这么多人？ 游惑很意外。 国内大多数考生都集中在这里了。 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人说过一段时间里只有同一类考场的人才会进入同一个休息处。 对，但这里例外。 为什么？ 因为那个赌场。 秦鸠指着越来越近的高塔说， 那里可以换到很多东西，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，比如卡牌，有些牌面稍微组合一下 就能帮助考生不断推迟下一场考试，争取更多时间。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一年，两年，房子和车在这里还不如好卡贵重，很容易赌到手。一旦在这里住下，就会觉得这里和普通城市没什么不同，住得越久越不想冒险考下一场，于是考生也越来越多，不可避免的会杂糅不同考场出来。因为考场不同，这里的考生会交换信息，会售卖考场资料，也是很多人选择留在这里的原因。人有个心理，收集了十个考场信息，就会担心自己抽到第十一个；收集了100个考场信息，会担心系统有1000个等着自己。永远担心有疏漏，永远觉得还不够，于是永远难以离开这里。是不是挺荒谬的？秦鸠并没有用讥嘲的语气，只是有些感慨。 可以理解，归根究底还是系统的问题。看我干什么？ 没什么。怎么说，你这样的很少见。 哪样？ 从头到尾坚定地认为系统令人厌恶，这样的人很少，大半的人都动摇过。 怎么可能？ 当然可能。你不觉得系统有时候会显得又蠢又幼稚吗？ 游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很多人本质是心软，会因为系统干的蠢事儿哭笑不得，暂时性的忘记他的残忍。一次两次还好，10次、20次呢？甚至100次、1000次呢？长时间待在这里的人，久住的考生和监考官，他们也许每天都会碰到这样的瞬间，更别说系统偶尔还会给予一些优待和奖励。高奇曾经说过， 早期的监考官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，因为温和派的监考官对系统保留有一些感情。 游惑当时就觉得不可思议，游惑难以理解为什么会存在温和派，为什么会有人对系统心软，觉得他还能回到正轨。现在他明白了，很难说系统究竟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，但系统确实具有一点迷惑性，如果是故意的，那就真的有点可怕。 游惑难得有点愁思，却只持续了不到20分钟，因为赌场真的太闹了。领了号牌刚进门，翻天的欢呼声就扑了游惑一脸。这种环境下说话要么靠喊，要么咬耳朵，两人都懒，喊是喊不出口的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。秦秋像个导游，一路在游惑耳边解说，一二两层是分数区，拿分数做筹码，赢了加分，输了减分，很多人指望在考前把分数变得尽可能高，这样考试期间只需要求稳。刚刚那阵热烈的尖叫，就是有人赢到了26分，那人宣泄了一会儿，又回到赌桌旁。游惑纳闷地说， 不知道见好就收啊？ 不是不知道，是有规定。 什么规定？ 一次必须连赌3场。下一秒，那个赢了26分的瞬间又输掉了19分，一顿捶胸顿足后，第三次站到了赌桌旁。他们穿过一扇拱门，沿着楼梯上去，3楼同样热闹非凡，但众人的情绪又有微妙不同。这里是现金局。 现金？ 不是指狭义的现金，包括电子转账、房子、车等等，现实生活中代表钱的东西。 钱在这里几乎没用，赌来干什么？ 发泄。你会在现实生活中轻易赌出去一栋房子吗？这里可以。3秒钟赌出去，5秒钟赢回来，一种荒诞式的发泄。如果说分数区是真正的极度兴奋， 极度焦躁，现金曲就是纯宣泄，爽但并不紧张。他们又上了两层楼，这里是卡牌曲，紧张程度介于分数和现金之间。比较特别的是，卡牌区真正上赌注的人有限，更多的是在观望，看谁手里有什么牌，看自己的牌能吸引到什么人。游货大致扫了一眼，监考官的帮助，临时抱佛脚，小抄一份，这样的中上等卡牌占了绝大多数。有七八桌围了两三圈人，赌的就是加十分，答案借我抄，这种有直接效果的上等卡。还有两桌挤满了人的，秦秋看也不看，笃定地说，肯定是免考或者延期，在这里这两种最受欢迎。 就在这里， 半失忆的大考官游惑非常有赌徒的气势，说着就要上桌了，被秦秋眼疾手快抓了回来。等等，别急。秦秋捞得太快，抓住的不是腕部，而是手指。游惑垂眸扫了一眼，秦秋并没有立刻松手，也没有收回来。过了几秒，勾林的手指才因为自然垂落而划开。游惑摩挲着指尖的余温，将手插进口袋里。游惑左右扫了一圈，问秦秋， 为什么不赌？还有要求？ 我们不在这里赌，要再上一层。 楼上是什么？ 综合区，卡牌、现金、分数混合，我们去上面捉耗子。正如秦秋说的，这个休息处的繁华，一半是真人，一半是系统投放的 NPC， 当然也包括赌场里的赌徒。秦秋所说的耗子，就是系统拟造的那些 NPC， 他们不参与考试，并不真正在意分数和卡牌。更不用说房子、车子，从他们手里赢牌可以毫无顾忌。在赌场，直接上桌的都是老手，新手总会观望两天。但某位姓游名霍的新手上楼就占了个桌位，秦秋悠哉悠哉跟过来，往桌边一靠，两人光是脸就极其抢眼，但帅又不能赌出去。所以大家只是围在不同的赌桌边朝这里看，人不打算过来。直到何官问，两位赌什么？ 卡牌。 综合区赌卡牌的人很多，好卡却十分有限。气势如虹掏出帮助卡的人络绎不绝，老赌徒们早就麻木了，甚至听见卡牌就想吃，也真的吃出了声。何官是典型的 NPC， 跟系统一脉相承，不讨喜。何官兴致缺缺地点了点头，看都不看游货一眼，说， 卡呢？报卡面，放上桌。 游货嗯了一声，把那张牌搁在桌上，淡声说， 保送。 保什么玩意儿？ 何官反应了两秒，一脸呆滞地看过来。秦秋手指轻扣，清晰地重复， 保送卡一张。 整个综合区瞬间安静，大家愣了片刻，齐齐将脖子伸成两米长，从四面八方探过来。三分钟后，全赌场的人都知道三楼来了两个大帅哥，年纪轻轻就疯了，居然拎着保送来赌博。一瞬间，所有没上赌桌的人都涌进了综合区，游惑秦秋所在的桌子旁人山人海。何官头一次见到这种阵仗，兴奋的声音都抖了， 两位先生先挑一种玩法。 最简单的压单双数。 何官点了点头说， 那么哪位先生或女士想要站在这个位置上？ 他冲游惑和秦秋对面的空位比了个手势，下一秒全赌场的真考生都杀过来了， 何官一溜小跑退到墙角，远远对游货说， 这种情况你们拥有绝对的选择权。 秦鸠的目光扫过每个人以及他们手里的东西，终于锁定了一位，那是一只非常明显的耗子，也就耗子敢抓着两张好人卡来赌博，还一副我很冷静的样子。秦鸠指定的时候，全场都疯了。何官茫然地问， 你们来做慈善的吗？全场那么多顶级卡，那么多捧着二十三十分的，你们挑了最差的。 多少考生在旁边声嘶力竭，两位考官岿然不动。何官花了好几秒钟冷静下来，将骰子照进骰盅，浑身是胆的游货破天荒没有冲在第一线。他对秦鸠说， 你来。 秦鸠挑眉问，信我？ 不信。你运气没比我好多少。 哼，那还让赌吗？游货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继续。旁边考生听见他们的对话，心抖抖。何官叮铃咣啷一顿摇，啪的一声将骰盅扣在桌上。你觉得是奇数还是偶数？ 哦。 秦鸠点了点头，果断压了鸡，深刻诠释了论锦鲤游货的正确使用方法。括弧危险动作请勿模仿，括弧完毕。当然前提是不怕锦鲤动手打人，并且有信心斗回来的话，可以试试。